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着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月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王先生成立了一家新的公司，他呢却借用朋友小张的身份做法定代表人，小张不用参与任何的公司经营，并且呢王先生啊给小张每个月1000块钱的报酬，也就是说此后小张就是这个公司的名义上的法定代表人了。虽然说小张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是公司的印章啊还有小张的法定代表人的印章啊其实啊都是由王先生来保管使用的，那公司的经营管理也都是由王先生来实际控制的。王先生啊经常会给小张一些文件让小张签字，小张呢也根本不去理会是什么文件啊，一签字了事。后来啊公司出了问题，这个公司呢和银行产生了借款纠纷，小张曾经签署过一张承诺书，内容就是小张自愿对公司向银行的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且啊签字盖章了。于是呢小张糊里糊涂的就牵扯进了这起官司当中，那作为名义上的法定代表人，小张是不是需要为此而承担责任呢？法律上又是如何规定的呢？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就请到法官跟大家说一说挂名法定代表人面临哪些风险。案件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他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吗？ 依据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的张泽华法官。哎，张法官您好。 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 我下面讲一个就是说民意股东啊也不是随便想当就能当的 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咱们把这案子跟大家讲一讲。 这个案情呢是咱们说到2010年12月25号呢，这个原告李敏和某公司呢签订了一个土地承包合同。 土地承包合同。 土地承包合同。 哦，他不是这个公司的员工是吗？ 啊，不是，就是，他有，李敏呢是和这个公司先签订了一个土地承包合同。 嗯。 然后之后这个李敏是这个公司的债权人。这个李敏呢，那个他在合同中约定的呢，他将这个某公司的一个农业科技种植园内 A-201 号的这个地块使用权和地上物的使用权，地上物就是他盖的一些那个简易房子啊，说转使用权转让给这个李敏，然后李敏呢是给这个公司呢对价是25万。支付方式呢是分期支付，后来合同签订以后呢，李敏呢先给了这公司20万， 然后呢是在公司交付这个土地和地上物以后呢再给他剩余的5万块钱。 嗯， 但是在李敏交付了这20万以后呢，这公司迟迟没有把这个地上物交付。 哦， 嗯，后来呢就双方就是协商，然后公司呢、嗯、承诺是到12年，就是下一年了，12年的3月31号之前啊、 嗯、 将已经交付这个20万元退还给李敏。 哦，就是说这个咱们你承包我这个土地这事儿、 嗯、 咱们就作罢了。 嗯，对，相当于解除合同了、 哦、对对对。 嗯，然后后来呢但是这个公司呢就只退还了9万元，还差11万元、 嗯、 一直没有迟迟没有退。 嗯， 然后这个李敏呢是12年的9月20号就诉至法院了，诉至法院要求这个公司呢退还剩余的11万元。 嗯 嗯、后来经当时法官呢主持调解下，公司跟李敏签订了一个那个就是调解协议，然后呢是公司分几笔款，然后一共是在2013年1月15日之前吧，把包括的本金和一些违约金一共是12万元。 嗯， 然后还给这个李敏，但是呢就调解书生效。以后呢进入执行环节的时候，法院强制执行发现公司没有财产可供执行、 哦、 就终结了本次执行程序。 等于说这个钱最终这个李敏在这起案件当中没有要回来。 没有要回来那个本金11万和相应的这个违约金利息。 哦、 嗯、 哦， 就是相当于12万多吧。 嗯、对对，您继续说、 嗯、 后来呢， 然后16年的3月份， 嗯， 然后李敏呢以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为案由呢、 嗯嗯、 向我们法院华州法院提起了诉讼。 嗯， 他要求公司的唯一股东也是法定代表人张某、 嗯嗯、 让他来承担这个连带清偿责任。 哦、 所以我们就说名义股东不好当。 嗯嗯，就向这个股东要这笔钱、 嗯、 是吧？ 对对、嗯、 那截止到16年的时候这公司后来已经不存在了是吗？ 公司存在，他那个工商登记还在、哦、但是已经不实际经营了。公司的那个注册地呢早都人去楼空了，当时公司的实际经营人也不在了。 哦、 唯一能找到的就是这个工商登记中的这个股东，唯一的股东也是我们的法定代表人张某、 嗯、 能找到他、 哦、嗯， 这个张某呢在听审中呢他抗辩什么呢、 嗯、 就是说我根本就不是这个公司的股东、 哦、 我就是帮朋友一个忙、 哦、 当时这个公司呢实际的这个老板叫孙某、 嗯、 这个孙某让我帮他一个忙，就是帮他当一个月的法定代表人 啊，说一个月 啊一个月的法定代表人、 嗯、 然后说我帮了他这个忙，去那工商登记然后签了一些字、 嗯、 然后至于这个其他的人我都不认识，我也不知道这个、 嗯、 李敏这个事儿，嗯，所以呢你不应该是判我来承担责任。 嗯 嗯，然后那个法庭询问他，就说那你有证据证明你是这个公司的名义股东吗？你没有实际出资啊。 嗯， 他说我没证据。那我说你有证据来证明你的个人财产公司的财产混同吗？就是不混同吗？ 嗯 他说我也没有证据。然后这是我们第一次开庭、 哦、 到后来的第二次。 就他这什么证据都没有，就是空口说， 对，只有 是吧， 抗辩意见，对、 哦、 然后到第二次开庭的时候这个张某就不来了，不开庭了。 哦，不来了。 啊、对，就不来了。 嗯。嗯。诶，这里再问你一下、 嗯、 就是这个公司哈、 嗯、 等于说我们这个李敏他是从这个公司承包的这个一块地，他可能最初是打算通过这块地种植一些什么东西来盈利是吧？ 嗯，实际上这块地呢就是农用地。然后这个当时这个公司他那个实际的控制人啊，他把这块地呢就是分隔成很多的区域，做成那种农业观光的项目、 哦、 然后可能建一个小型的大棚，旁边是一个临时的一个、 嗯、 居住用房。 嗯， 但是这可能涉及到违反土地的用途性质、 哦、 最终所以没能实际的交付。 哦，是这样的、 嗯、然后 他最初可能就想弄些什么、 嗯、 比如采摘园啊什么之类的。有 可能。 嗯 然后包括这个李敏呢也就是想，其实就是相当于租，他虽然说是承包，但实际上我们跟大白话理解他就是租这块地。 嗯， 然后他可能种点菜呀、啊、他是城里人嘛，然后周末过去种点小、菜呀、啊、种点水果呀，农业观光吧。 那咱们继续再说这个案子，第二次开庭以后这个名义的这个法定代表人就再也不出现了、 嗯、 是吧？ 对对。 那这个案子怎么审下去呢？ 嗯，这个案子就是因为有这个法定代表人也就是唯一的股东这张某他的抗辩，然后我们呢、 嗯、 法院呢主动去调了一些就是曾经的这个公司的一些其他的案件，从卷宗里啊、 嗯、 我们查到了一些证据材料。 哦， 嗯， 这公司还有别的案子。 对，查找的这个材料呢是说这个以前这个公司当时在跟李敏签这个调解协议的时候，他当时的是孙某是作为委托代理人的。 嗯， 然后这个孙某呢在12年3月份的时候跟原公司的股东法定代表人叫石某某，跟他签订了一个公司转让合同。 嗯， 约定了这个孙某某呢自愿收购这个公司，然后转让价款是57.5万元。 嗯， 然后合同呢约定在合同双方签字当日为生效，然后孙某某呢以现金的方式一次性向石某某支付完毕，就是在以前的案卷卷宗里有这么一个证据材料。 哦，这个有什么用呢？ 我们其实是这样的，当时在第一次这案子听审的时候呢，张某他有了一个抗辩意见。 嗯， 然后从当时听审的状况感觉张某呢他应该是一个法律素养不太高的一个人，就是说他可能说的是实话，但是他确实是举不出来证据，而且可能对法当时给别人当法定代表人这么一个后果呀，他意识不到，没有这相应的法律意识。 嗯， 然后我们作为法院呢，我就主动去查找了一些那个曾经案件的一些卷宗材料，查清这个事实。是否这个张某是不是名义上的股东，还是他就是实质的股东？来查明这个事实。 那通过现在调查以前的这个卷宗，能不能够证明这起案件的这个被告啊，就是这个法定代表人到底是真正的一个实际的股东呢，还是说就是一个挂名呢？ 其实呢，这个案子如果要是正常的情况下，他应该是要追加这个石某某和孙某某，尤其是这个孙某某。 嗯， 但这个孙某某早就人去楼空了。 嗯，找着了。 就是在别的案子里头，他已经就是因为办理公告呀什么的，追不着这个人了。 哦， 所以我们如果一旦再追加这个石某某和孙某某的话，也最终也是，让原告花了公告费，也未必能够，起到能够查清这案件事实的作用，就没有再进行。将石某某和孙某某进行追加。 嗯， 然后呢，被告张某呢，又是一个不太愿意积极配合法院，去整理证据，而且他本身举证能力也比较薄弱。 嗯， 后来我们法院就自己调了一些证据，但调的这些证据呢，并不是能够太充分的能够证明这个张某是名义股东。但是只能说是具有一定的可能性。然后这个时候呢就面临了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法律适用的问题了。就是如果张某是实质性的股东，他在不能举证证明自己的财产独立于公司财产的前提下，那他自然会承担连带责任，这个没有问题。但如果他是名誉股东的话，名义股东，也就他并不是参与公司的实际经营管理，他是否还要对公司的财产，对公司的债权人，在公司财产不能偿付债权的情况下，要承担连带责任呢？这就是一个法律的问题。 啊，对， 就摆在这个案子，我当时也是思考了挺久的。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就是说这个挂名的这个人要不要承担责任。 公司法中它是有一个就是针对艺人公司，因为什么艺人公司它会有一个特别的人格否认的一个规定呢？就是说艺人有限责任公司它其实和那个个人独资企业还是不太一样的。 对， 个人独资企业呢，它其实是不承认这个企业独立的人格的。它是个人独资企业它的那个企业主，对，它是在那个个人独资企业不能够偿付债权人的欠债的情况下呢，它是直接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然后但是这个艺人有限责任公司呢，它这个股东它是享受这个有限责任的这个保护的。但是呢，艺人有限责任公司呢，它在公司实际管理当中呢，它的治理结构是很比较特殊的。因为就是艺人股东他的一言堂。 对。 所以法律对艺人有限责任公司的治理结构以及它的那个有限责任在一定情况下会被刺破公司面纱，是有特别的规定。就比如说这个公司法第20条，这是一个适用的一个总则性的规定，它是公司股东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 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公司股东如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造成损失了，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然后在那个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呢，在公司法中呢是作为了一个专章明确规定的。它规定呢，它的63条是说，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在不能证明自己的财产与公司财产相独立时，法律就推定这个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这个财产跟公司财产，这股东的财产跟公司财产是混同的。那一人有限公司的他的人格就会被否认。然后一人股东就要对公司的对外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它是一个就是法律的一个特别的规定。这是起到了一个保护债权人利益的。维护交易安全的。这样的最终考虑。 那法律上的这些规定对我们这起案件的处理能够带来什么样的指引 呢？我从这个法条上来理解呢，那在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时候呢，其实它是把一个举证责任进行了一个明确的划分。本来应该是谁主张谁举证，债权人应该来证明，那你这个公司的股东是否对公司的财产有所混同。这是应该是原告也就是债权人他来举证的。但是由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呢，他这个财务的状况管理作为局外人债权人他是很难知悉的。而且呢就是一言堂的情况下呢，只有这一人股东他最清楚。 对。 那这种情况下他就把这个举证责任相当于放到了这个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这个股东身上。让他自己来反证，我没有混同。那我就免责。如果我举证不能的话，那你债权人你的主张那就法律推定债权人的主张成立。然后你一人股东就来承担责任。就是涉及到呢本案中呢就是这个张某。张某呢他是否能够证明自己是财产有没有混同这个前提。他首先说这个我没法证明，他没有任何的证据。第一他是不是名义股东他没有证据。第二是他财产有没有跟公司混同他也没有证据。 而这个公司只有他一个股东。 对。 是吧，只有他一个人。 只有一个股东，也他也是法定代表人。然后呢我们就说到刚才说的那个，他如果要是确实是公司他实际上呢他是股东，他实际出资了。那没有问题，他在举证不能自己的财产跟公司的财产相独立的情况下，那我们法院就推定债权人的主张成立。然后这个一人股东呢对于债权人的这个未清偿的这个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如果这个张某他是名义股东的话，我们众所周知啊，名义股东那我的就是我不出资，我也不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 对。 那我的财产还有可能会跟公司的财产混同吗？ 不可能。 是吧？ 对啊。 那后来我们要考虑的一个就是法律的在商事交易中的一个法的价值。公司有内外之别。这个李敏他是什么？他是债权人。他是公司以外的人。他代表的是交易安全。而张某呢他是公司的，不管他是名义股东也好，他实质股东也好，他跟公司实际他是内部人。局外人也就是债权人来看的话，我无法得知你公司的股东是名义股东还是实质股东。 对。 我没法判断。我只能是说通过工商登记，这个工商登记它是有对外的一个对抗效力和公示效力的。有商事的一个外观主义的。所以我债权人我只能看这个商事登记。我看不到别的。 对。 然后相对来说你公司的这个股东也好，就是这个张某。如果他真的是一个名义股东的话，他也是有原因而成为名义股东的，他不是被冒名的。他是与冒名这种方式还是相区别的，他是基于朋友是吧，基于义气帮忙，他首先是认识公司可能实际的这个控制人孙某某的。他是基于别的原因，就有好多就是有限责任公司他是可能是有利益关系或者是亲戚关系， 对对， 或者是朋友关系， 对， 而去挂名或者当名义股东的，他背后肯定是有其他的关系的。而这个名义股东和实质的股东呢他肯定是认识，而且关系肯定还是不远。只能说是他们这种联系要远远的亲密于公司的债权人跟公司的这个实际股东的这种关系。所以我们从保护交易安全来维护商事登记的这个对抗效力和公示效益的角度来说，我觉得两种法的价值我们应该更倾向于保护公司的债权人。 哦， 嗯，从这个角度，然后判决让这个张某来承担责任。 嗯， 当然了，张某在承担完责任的时候，他并不是责任的最终者，他是可以向实质的股东，也就是我们法院认为的这个孙某某再行进行主张的。 那么这起案件做出判决之后啊，就是因为张某后来就不出现了哈， 嗯， 这人就不出现了， 嗯， 那他后来对这个判决结果表示出自己的意见了吗？ 送达了以后他也没有再上诉。 哦，那看来就是他就默许了这样的一个结果了，说不定他们跟下面跟这个真正的这个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有什么样的联系，也有可能。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今晚拍案。 这里是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刚才呢，为您请到来自怀柔区人民法院的张泽华法官呢，通过啊怀柔法院实际审理的一起案件，跟大家说了这个挂名的法定代表人他需要面临的一些法律风险。那么我们再把关注的视角回到我们节目的最开始，大家说的这个小张啊成为了一个挂名的法定代表人的那起案件。那么在那起案件当中啊，这个实际的公司的操作者啊，这个王先生他呢因为这个公司和银行产生了纠纷，最终啊这个公司啊被银行告上了法院。但是呢这其中呢这个法名义上的法定代表人张某呢曾经签署了一张承诺书，内容就是张某自愿对公司向银行的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且签字还盖了章。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这个张某啊这位张先生是否需要承担连带的担保责任呢？哎，在这起案件当中，最后法院是这样认为的。在这起案件当中呢，工商登记上显示的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小张。公司向银行借款这件事呢，由于小张作为法定代表人签署文件，具有法律效力。无论小张与实际控制人王某之间有什么样的约定，都不能够影响公司对银行偿还债务的责任。那至于小张自己签署的承诺诺书，只要上面的签字的确是小张本人所签，那无论小张怎么辩解啊，说自己只是挂名的法定代表人呢，不承担公司的任何经营的责任呢，啊，平时也根本不参与公司的经营啊，不管他怎么辩解，他就是法定代表人，在外人来看，他实际上就是公司的代表人，那这个呢，都不影响这个承诺书的法律效力。所以说小张还是需要对这笔借款承担连带的担保责任的。那至于在下面小张如何和这个张先生来进行协商，那是双方的事情，那不影响银行向小张还有公司来主张权利。通过呢刚才跟大家所讲的，还有这个张泽华法官跟大家所说的这两起案件，那么到底挂名法定代表人有怎样的风险，下面呢我们继续请到张泽华法官跟大家来说一说。 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其实现实当中啊，就是这可能是有点就是在基层法院审理案件当中发现大量的名义股东挂名股东的存在，其实好多的这个工商登记中的股东并不是实质的股东，但是这些人呢有可能是基于亲戚朋友的关系，那个没问题了，也有的是基于朋友啊这种关系，有可能真正的就像我们本案中的这个孙某某早都跑了跑路了，因为这个公司欠的不是一笔两笔账了。然后甚至当时还有的人就会说，比如说因为这个当法定代表人也好，当那个公司的这个名义股东也好，他可能有一定的法律风险，一旦这公司对外欠账的时候，有在必要的条件下，有可能法院会击破公司的面纱，直接让承担本来应该承担有限责任的这个股东呢就推到前台来，让他承担连带责任。这个时候呢，这个其实公司的股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他的责任是很重的。甚至有些人他考虑到各种原因，他们原话说，有可能会找一个傻子，给他很少的钱来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当公司的名义股东。就我们会发现，一个九几年的一个小孩可能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实际的真正的公司老板并不是这个人。 对，他可能只是他都不知道这公司是怎么回事儿。 他肯定是找，有可能他是这公司的一个小员工， 啊、小员工 干了两天，然后老板就拿他的身份证去变更了一下法定代表人，包括那个股份的代持。现在这种股份的代持、股东资格的确认，这样的案子现在也很多。 除了刚才张泽华法官跟大家所讲的挂名法定代表人所面临的风险之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风险，比如说还有行政责任的风险。因为按照我国民法通则第49条就规定，企业法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了法人承担责任之外，对法定代表人个人可以给予行政处分罚款，构成犯罪的可以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其中之一呢，就是超出登记机关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从事非法经营的，还有就是呢，向登记机关、税务机关隐瞒真实情况的，弄虚作假的，还有呢，抽逃资金、隐匿财产、逃避债务的，另外就是解散、被撤销、被宣告破产之后擅自处理财产的，另外呢，就是变更终止时不及时申请办理登记和公告，使利害关系人遭到重大损失的，最后一项就是从事法律所禁止的其他活动，损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那么到底在怎样的情况之下，名义上的法定代表人可能会承担这个刑事责任的风险呢？比如说实际控制人操纵公司实施经济犯罪，包括什么诈骗银行贷款呐、诈骗保险金呐、非法集资啊这样的情况。这个时候如果挂名的法定代表人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这些行为，但是如果他明知实际控制人利用公司实施这样的犯罪行为却不加阻止或者放任实际控制人的行为的，那很可能啊要承担这个刑事责任啊，就要被判处刑罚了，那这个责任可以说是不轻啊。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自创公司受限风险。比如说企业法定代表人登记管理规定第四条规定说，有下列情形的不能够担任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比如说担任因为经营不善破产清算的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或者董事经理，并且对这个企业的破产负有个人责任，自这个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没有超过3年的，或者说担任曾经经营不善破产清算的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没有超过3年的，还有呢因为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的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并对该企业的违法行为负有个人责任的，这些啊都是不能够担任企业的法定代表人的。另外呢，当公司进入破产程序，被申请强制执行或者欠缴税款的时候，在特定的情况之下，司法行政机关有权对法定代表人采取相应的强制措施，比如说罚款拘留。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说的问题，希望对您呢能够有所帮助。好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在明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和您说说酒后 KTV 唱歌昏厥猝死，起诉 KTV 和同事索要赔偿，能否获得支持？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今晚拍案。另外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下面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